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三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今天我们来说说水哈。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易猫科技的张弛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你好，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净水啊水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那现在这一周哈，因为呢这个晚上有这个特殊的一些安排，所以呢我们是周一到周日的7:00到7:30啊，这个半个小时重播。那之前呢也是有听众问了一下，说后面怎么有半个小时没有了，哈哈，因为这一周呢有特殊的安排啊，所以呢我们是7:00到7:30晚上，然后这半个小时呢是直播的时间。过了这一周之后呢，我们就恢复的正常。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除了节目之间，其他时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问题留言下来，我们看到了以后呢会及时的来给大家进行回复。另外呢，平常的时候大家如果有一些房产的法律问题不太清楚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啊一起留存下来啊，然后把您要问的问题呢也简单的发一下啊，这样的话我们会请对口的针对性的一些律师给大家来打电话，大家呢也可以进行一下咨询啊，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吧。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就是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净水的事儿哈。我想先请张先生跟我们来说一下，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水的安全啊，然后包括对自身的这个用水啊，无论是说这个喝的水，还是说比如说我们洗澡可能要用的软水啊什么的哈，都挺 生活用水， 对，生活用水都是挺在意的。所以呢我们也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把现在最新的一些形式给大家来说一下。先您先跟我们说说吧，现在市面上大概都有哪些净水的这种形式，来给我们讲一讲。 其实市面上现在净水的模式不外乎就几种。一种从早期的一种有八十年代就开始了那种， 那种是什么？就是给你一个芯儿， 就是给你一个芯儿，小的芯儿，过滤的一个小装置。基本上都是简单的粗滤。 也就是说那会儿可能我们大概也就过一些像什么大颗粒的，什么重金属啊，什么脏的东西啊什么的。 跟当时的污染状况吧，有关系。 有关系。然后呢，现在市面上因为毕竟牌子很多啊，然后呢，大家可能都在做净水，然后呢，从比如几百块钱，然后到这个几千块钱啊，上万块钱啊， 上万块钱的也有， 都有啊。那你说这些都有什么区别呢？那它是不是都是通过不同的芯儿？因为我看有的芯儿多，有的芯儿少啊。但是确实很多朋友就很糊涂了，就不知道哪些芯儿到底是干嘛用。 用的哈，基本上都是这种通过过滤芯的形式来进行这种净水嘛。现在 对对，基本上现在的技术也都是净水机嘛。 嗯， 现在呢，它的核心就是滤芯。 嗯， 只不过它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嗯， 根据你不同的需要。 嗯， 采用不同的芯。 嗯， 你就比如我们的生活用水。 嗯， 不是饮用的， 对， 那你就和粗滤一下，直接把。大颗粒的东西滤掉，因为你又不喝， 嗯， 就可以了。当然，你要饮用的水就更精细一点，用高级的过滤，更精细一点的过滤。 那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在选择净水的时候啊，可能还是真的要看它的一些功能，并不是现在不能被一些其他的花里胡哨的东西而这个忽悠了哈。大家现在都其实挺理智的了。 对对 啊，那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刚才说到这种芯儿啊，就是不同的，我们要达到不同的这种效果。可能我需要不同的芯儿来进行过滤啊，这方面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吗？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用水需要什么样的芯儿？那我们想达到这种净水需要什么样的芯儿？那我们要达到这种纯水又要什么样的一些芯儿？这个能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这也是这个行业发展进行细分的结果。 嗯 啊，你像早期的，刚才我说过，早期的那些就是它的污染程度不那么高。它过滤的主要是一些泥沙啦什么之类的，大颗粒的东西。 嗯， 那只有 PP 棉，或者加乙可磷呢，更精细一点，只不过一级比一级细。 嗯， 你看最早期的，如果家里用过净水机的，这些都比较了解。一看有三个那个东，三个过滤的那个芯儿，里边装的都是 PP 棉。 PP 棉， 还有叫什么？叫 活性炭。 活性炭，对，这个都比较粗一些的。 粗一些的， 更进一步的，就刚才您说了活性炭，活性炭它有一个吸附作用，相当的好。就包括现在高级一点的净水机，里边活性炭也是离不了的， 离不了的。那活性炭一般是过滤什么的呢？也是一些重金属吗？还是说过滤一些有毒物质？ 活性炭它主要是一个利用活性炭本身的吸附的作用，里边一些异味啊，一些深的颜色，红的、绿的什么各种颜色，主要是过滤这一块，吸附它的味道。这是活性炭的特点。活性炭也分为两种，它也有粗的和细的之分。你像颗粒活性炭，更精细一点的，压缩活性炭，当然它的价格了，成本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嗯。 现在一些的，就是比较更高级一些的，直接把这两个合在一块儿。就是有颗粒活性炭，也有压缩活性炭。还有一些商家把这个叫做就是复合滤芯儿， 复合滤芯儿， 对，就是复合滤芯 儿，其实就是用活性炭的方式，然后来进行这种过滤。 对， 那除了活性炭之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那更高级一些的，因为刚才我说了，利用这个只是把一些大颗粒的东西、一色油的东西过滤掉，你看不见了。但是你要饮用水，要求的就比较高一些。现在更多的一些有也分为两种，其实。有一个超滤， 超滤， 对，超滤，活性炭过滤完之后，再经过超滤，更精更细一点。但是超滤有个特点，因为水里边会含有一些那个，就是钙镁离子啊，就是咱们俗话说的那个水垢， 水垢 啊，简单的就是水垢， 水垢。 超滤这一块呢，对这些解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水垢。反正水垢的缺点也很多了。 是，那也就是其实用这个超滤芯过出来的应该叫净水，是不是？ 对，超滤芯应该叫净水。 之前在这儿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之前呢我们也是做过很多次节目，然后也跟大家说了一下现在水的种类啊，比如说纯水，这种呢可能相对来就是我们最干净的这种饮用水，一会儿这个张先生会说的哈。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做净水，净水就是说白了就是里面煮完水之后是有水垢的那种。这种净水呢可能我们一般用它比如洗菜呀、做饭呀什么的，用它来做哈。然后还有一种水呢，我先说啊，到时候您要是看不 对 您给补充哈。然后还有一种呢就叫做软水，那这种软水呢其实就是我们洗澡啊、洗衣服啊然后来用。这种水呢可能就是软水嘛，相当于就是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皮肤他们说会比较光滑，然后洗衣服的时候就是可能就不用放什么柔顺剂了。就大家这么说啊，就是可能现在目前市面上的这种三种水啊，我这么说对吗？可以这么说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但是就是说，它用的 方式还是不一样吧， 不太一样。 嗯， 你像刚才您说一个 啊， 软水是吧？软水目前主要用的是工业方面 啊，工业方面 对、 哦， 也家用它主要是一个什么呀，它怎么说呢，不能说是一种水吧，也就是它是一种水的处理方式。 嗯嗯 啊，这个为什么需要去软水，因为中国的这个大陆的情况就是水质偏硬， 水质比较硬， 水质比较硬，其实就是里边含的钙镁离子比较多。 嗯 啊啊，又是达到多少啊是硬水啊，达到多少是高硬度的水啊， 对 啊，嗯，这个有详细的数据。 嗯， 听众朋友可以大家查一下。 嗯 嗯，一般国内呢都比较硬一点，所以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用水需要进行软化。 嗯， 软化的也有简单的，也有 复杂的，嗯， 复杂的成本高的。 嗯， 你像之前最早期的那离子交换法了，哎，那个都比较贵一些，昂贵一些。 嗯 嗯，它主要采用的就是利用一种普通的吧，就是说，正常简单的就是利用一种树脂。 嗯， 树脂上面就是放一些盐、氯化钠。 嗯， 哎，就是把水里边的钙镁离子置换出来。哎，其实它的刚才听众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什么碱性水啊，又是什么，它里边的碱度就是含盐量并没有减少，它就里边的钠离子把钙镁离子置换出来了 啊， 里边的值都是一样的。 嗯嗯嗯 啊， 哎，这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几种水啊，那继续刚才的话题说啊， 只是转化之后它就没有水垢了嘛。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到的这个净水，然后那等于说这种超过滤膜是吧？超滤膜、 嗯， 然后出来以后，其实那水还是有水垢的。那我们现在可能希望大家喝的水呢，还是这种纯水，就是说比如像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做完水以后没水垢的这种，没水碱了，说白了就是没水碱的这种水。 嗯嗯， 那这种水应该就叫做纯水了吧？ 也可以这么说。 嗯， 其实是这个我们要喝的水啊，其实也根据大家的习惯吧。 嗯， 咱不是说超滤的那个水不好， 嗯， 其实对身体影响呢也没有那么大， 嗯， 但是看你的接受程度， 对， 啊，你喝完之后， 有人 就 觉得 口感，无论是口感啦、啊、还是什么了、啊，都差一些， 都差一些，对， 对，都差一些， 嗯， 你烧一个壶啊，一壶的水垢， 嗯， 这是有的人受不了， 对，是， 啊、一壶的水垢，这个实在是，包括生活上的一些别的。你像家里有那种浴缸的， 嗯嗯， 你洗菜的那个盆上， 对， 你水垢多了，上面全是 不好清理啊，确实是 清理起来也麻烦， 对， 尤其家里用那个热水器， 嗯， 啊，到你清理的时候能挖出一斤两斤的这个水垢， 是 咱中央那咱那个北京电视台吧， 嗯， 也。报过这种事情。 嗯嗯，对，所以说啊，现在大家可能对水的这种品质吧，我觉得要求可能更高一点了。 对， 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像自己可能就不愿意有这种水垢的这种水，所以我们现在一般都会买一些这种净水机，尤其是在新装房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把它设计进去啊， 嗯， 然后作为我们生活必备的一个小电器啊。那比如说像现在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可能在选择这个净水的时候啊，就是刚才咱们也说过，就是它的价格是从真的是差别很大很大很大、啊、 对对，真的是差别很大。 所以那您是不是也觉得就是不管价格多少还是要看这个滤芯吧，因为比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 对， 对吧， 主要还是看它的效果。 嗯， 主要是想看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那一般您觉得现在对于我们老百姓生活来说，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比较合适了呢？ 嗯，也是刚才我说过，也是看你的用处。如果你单独是、 就咱就说吃嘛，就 吃 喝嘛，嗯， 喝， 嗯， 就是做饭， 嗯， 这种当然是进口的东西，入嘴的东西当然要需要干净的， 对、嗯， 一般这种的就选比较高级一点的， 嗯， 选那个 RO 技术的这个净水。 RO 技术又是什么样？什么技术？这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的这个。RO 技术是一个反渗，其实它是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嗯， 啊，翻译到中文就是反渗透。 反渗透，也就是以前我们所听说过的反渗透膜之类的吧。 反渗透膜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啊。 嗯，反渗透膜呢，其实它也是一种基于仿生学的原理。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有一个故事啊， 嗯， 就是有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吧， 嗯， 啊，咱就这么说吧，美国的科学家吧，他看到有一天去海边， 嗯， 哎，看到一个海鸥喝一口水，然后吐了。正常情况下，我们用肺呼吸的这些 动物啊， 嗯， 比如人啊，这些用肺呼吸的，都需要喝的是其实是淡水。 淡水， 因为海边只有盐水。 对。 但是海鸥这个东西。这种生物呢，它就可以直接喝海里的水，它就感到很奇怪，进行研究嘛。 嗯。 结果解剖之后呢，发现是体内有一个膜，哎，它在喝的时候喝一半是吐出去一半。 嗯。 哎，喝的净水，把海里的盐分了一些 吐出去了。 对，吐出去了。其实利用仿生原理，美国的科学家也发明了一种膜，这就是反渗透膜。 嗯。 为什么叫反渗透膜呢？正常情况下，这个水的浓度不一样的话。 嗯， 就在流动的渗透的过程中，会有低浓度的向高浓度的渗透。 嗯， 但是呢，就是利用腾冲能技术给水加压，加一定的压力，加完压力之后呢，让水从高浓度向低浓度渗透。 嗯， 哎，这就是反渗透技术。 啊，那也就是说从高浓度往低浓度渗透，那应用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净水机上，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其实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嗯， 净水机从进水这端出现的一般都是我们的湿蒸自来水啊，无论是湿蒸自来水或者其他的水啊，净水端它的浓度都比较高一些。 嗯， 你像我们说净水嘛，啊，到出水端这个边浓度就低了嘛。 嗯， 哎，中间的就是一个反渗透膜。 嗯 嗯， 就等于说，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把一些这种不好的东西就给它过滤掉了。 对， 然后 就是说不好的东西你不需要就回去了， 就回去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净水机可能会有、 就是、 这种废水啊？ 对， 啊、 有废水。 就是、 这个膜的它里边有一个孔径， 嗯， 它的孔径会很细的，一般是几十万分之一到一百多万分之一，很细很细的。 嗯， 基本上一些什么像水里边想产生的一些微生物了， 嗯。 像重金属了，一些悬浮物，泥沙了，这些东西更别说了。 嗯， 它比较粗，直接就过不去了。 嗯， 直接只有水分子那么大小的东西才能过得去。 嗯嗯。 啊，另外一半过不去了。其实俗话说也叫半透膜。 半透膜啊、哦。 就是有一半过去，有一半不能过去。 对对对。 啊、 所以在净水上，那比如说最后的这一步，那它是把什么样的一些物质给过滤掉了？就是比如像什么钙镁离子这种吗？还是什么？ 嗯，钙镁离子， 嗯， 像刚才说的，有一个超滤，超滤的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像钙镁离子啊，它的分子，它的离子这些， 嗯， 团啊，或者离子的这种大小啊，都小一些。 嗯嗯， 哎， 那比如说呢，它通过把钙镁离子留下了之后，达到了我们饮用的这个水的它里面的这个成分都还有什么呢？ 基本上，如果是非常高级的、非常理想的状态下，它的这个值基本上全部的东西除了水分子之外全部都过滤掉。 啊，也就是说里面除了我们喝的真正的水。 对。 啊，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对。 啊，所以这块以前老人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疑虑说， 嗯， 这个水还提供我们营养呢，你把那些东西全都给过滤掉了，那对身体不就不好了吗？其实后来啊，我们也跟大家说哈，这个水呢，我们毕竟现在这个环境在这里，咱还是希望大家喝干净的水。那如果比如说你想摄入其他的一些营养的成分， 对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其他的食物上然后来进行吸收。 对对。 啊， 大家确实有这个疑问。 顾虑吧啊。 对，有这个顾虑。其实这是一个 误区。对对对。 误区。 嗯。 就是说你水里边你可以计算一下，其实你算你就知道了，水里边含了一些就我们常说的矿物质。 嗯嗯。 钙镁离子里边含了很多有益的矿物质。无论你是在哪里的都有这些东西。 嗯。 毕竟是不同的地区的水不一样。 对。 无论含了什么东西。 嗯。 一升水里边含有多少呢？多少毫克？基本上就是按毫克来计算。 嗯。 啊，但是你喝牛奶， 嗯， 比如牛奶里边你可以看呢，就那个200毫升里边含有多少。 嗯嗯、 啊。你喝一吨水，你不一定有你喝一杯牛奶补的多。 知道 是。这个矿物质。 对，所以有人朋友说，那我干脆还不如喝这种干净一点的水，然后省着我要有那个，比如说有水碱啊，喝着很口感还不舒服，还拉嗓子什么的哈。 其实还有 很多人泡茶也觉得不好啊。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一块就是这个人体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啊， 嗯， 基本上都是通过食物，什么蔬菜啊这些来补充。 对，多吃绿叶蔬菜啊。 多吃绿叶蔬菜 ，对，水果。 绿叶蔬菜，因为它有一些把你的，还有一些把有无机的这一些矿物， 嗯， 经过蔬菜这些植物 一做完之后都可以人体吸收。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净水的事儿啊，当然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特殊的吧，现在的流行的一种趋势哈，以前呢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这种形式哈，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现在市面上出现的。今天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水的疑问啊，包括比如说您家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我们这边有一朋友问一问题，咱先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咱再来说一下市面上现在新出的一种形式哈，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这边有朋友说了，说当时啊可能是买的也是一些大品牌的一个什么净水，咱不说什么牌子了啊，就当然有可能是这个工人啊太忙了，他把我们家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就是刚才你说什么渗透膜啊，还有像什么什么就是最开始那个出过滤啊什么超滤啊，然后他给我装反了，我就反了，装了一年我喝了一年的水，说这不会对我身体有什么坏处吧。 如果这超滤膜跟那一块倒是没有， 就是他等于说其实可能最开始应该是粗过滤嘛，然后把那个重金属，结果他可能装反了，把那个最精细的放在了最前头，应该对身体没有什么作用。 嗯，就看他这个后边呢其实用了多长时间，如果时间的话他是不是经常用。 嗯， 因为芯存在一个就是 更换的问题。 对对对， 是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把那个最前面的那个芯放在最应该是放在前面，结果放到后面去了。 对， 把最精细的刀放在第一步了，那可能对这个膜的这个使用的寿命有点 耐对耐用度 是吧？ 对，有影响。其实它前面的粗滤就是对后边一些滤芯的保护 。但是呢，等于说人家直接把精细的放在第一步了，那等于也就是一个您得经常更换的一个问题了。 对 对，下次一定要是不是仔细点啊？这玩意儿还能给装反了？ 对，这个不能装反。 可能是长得比较像吧，那可能是不是就装反了？ 其实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它那个接口应该是不一样的，装不反的。 对对对，按说是 可能是早期的容易装反，如果新的话装不反的，因为旧的装到这上面装不上的。 对对，有可能是比较早的，反正你们家还算挺先进的， 挺前卫的， 挺前卫的。对。然后刚才焦小平问到说，是请问刚才咱说到那个反渗透出来的那个水，说能用那个水桶接着这个洗衣服吗？ 反渗透出来的水洗衣服是吧？ 也就是这废水吗？废水能洗衣服吗？ 也不能说废水吧，应该说应该是。超浓缩的水， 超浓缩的水， 对对，你把它扔掉才是废水。 对, 对, 对， 其实你不把扔掉， 就这种超浓缩的水能洗衣服吗？ 可以啊， 真的可以洗啊， 真的可以洗。 哦，我一般就都直接插到那个管子里让它流下 去了。其实其实是超浓缩的水，它就是自来水嘛。 啊，对， 只不过可能是费一些洗衣粉或者。啊，更费水一些， 更费水一些。 对，更费洗衣 粉。就里边的可能概念， 它里边含盐度比较高， 含盐度比较高一点啊。那我觉得就没必要洗衣服了吧？你洗完了之后，你不还得投吗？那还不如直接冲厕所呢。 对，冲厕所， 冲厕所应该是没问题的。 擦地。 但是现在这种是不是有这种就是因为现在我看大部分都是直接把那管子就是塞到那个下水口里了嘛？ 嗯。 有那种接出来的可以接个桶什么的吗？是不是不方便？ 也可以接，根据自己的需要，也有直接连到什么冲厕所这个 啊，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 啊、 可以自己接。 好的，行，大家我问您继续来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一种新形式啊，就是现在我知道有一种形式，就是说可能这个机器您都不用买了，就都免费。 嗯 嗯。 然后呢，每年可能收一个是1000还是几百的，1000、2000。 对， 1000块钱的一个 比较便宜 一个服务费吧，可能相当于是。 嗯、 然后呢，芯儿您也不用自己换了，是吧？ 对。 你跟我们说说这种新形式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是根据净水行业的出现的问题来，出现的一种技术一种模式吧。因为净水行业它不像净水机，不像传统的家电，你买个电视机一插电就可以用了。 对。 买一个微波炉插电也可以用了。 对对。 净水机你要用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个滤芯，净水机的核心的部件滤芯，你需要经常更换。 是， 并且更换的时候，像刚才有一个朋友也说了，有的按错了。你要专人的，知道的人去给你安装。 对，确实是啊， 确实有这个特点。 嗯， 这是滤芯更换的事儿。还有一点呢，就是更换是更换，即使我们自己懂，我们可以更换。 嗯， 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去更换。 对，是 这个，光靠一些商家说还是不那么准确，告诉你有的是一年换一次。 嗯， 有的是半年 换 一 次， 对，但有时候可能根据你使用的这个频繁度，它可能更换的这个次数可真是不一样 的。没错，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地区水质不一样嘛， 对对对， 用水量 也 不 一样，是， 所以更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现在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吧， 对，新的模式，它是直接滤芯儿，你直接免费给你更换， 嗯， 设备呢，一般这个设备也是花几千块钱嘛， 嗯， 按视频上卖的话， 嗯， 四五千， 嗯， 大概这个价格，你要用呢，直接不用花钱买， 嗯，其实也 就 是说也就是机器和这个滤芯儿，您都不用花钱买， 对，机器和滤芯儿你都不用花钱买，直接免费给你用， 直接用， 然后并且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刚才我说的，我什么时候更换滤芯啊？ 嗯嗯， 它直接是一个智能化的东西， 智能化的东西， 直接告诉你什么时候换芯儿。 也就是我们的净水行业也要升级到智能家居行列了，是吧？ 没错，就是智能家居行业， 是吧？ 它是 那滤芯儿它也需要钱呀？那每年我们这个是服务费要收吗？ 它就是收取，就是一年的服务费。 嗯，一年大概多少钱呢？ 一年是不同的机型也有 不一样的，是吧？ 对， 大概范围是什么？ 毕竟它收取的是一个服务费嘛。 嗯 嗯， 就是说我给你出干净的水，你可以饮用，可以喝， 嗯， 喝的水给我一定的服务的费用。 嗯， 产生这种的，服务的人肯定既然是服务，那么服务的人数的多少， 嗯， 哎，就不一样， 不一样。 服务的人多，那么就多收一些；服务的人少，就少收一些。 嗯， 所以它基本上也分不同的机型， 不同机型。 对。 那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一般是 范围就可以。 一般是家用型的，就是1000块钱。 1000块钱。 哎，对， 一年是吗？ 对，一年。 哦。 商用型的就多一些。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划算的。就比如说这一年里面，然后呢，机器不用我买， 对， 然后芯儿 不用 我花钱换，然后我只是一年有一个1000块钱的一个服务费，然后到时候定点人家上门给您去更换滤芯儿。 它也是不定点。因为 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嘛。 对， 根据 您 的 情况， 然后到了这个点了，我就给你换去。 对，没错。 是这意思是吧？ 对，这种方式你仔细算一下，其实挺合适的。 嗯， 一天你算一下，也就是2块多块钱， 两块多钱， 不到3块钱。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要买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这种净水哈， 嗯， 可能真的得大几千啊，比如说5000-6000啊， 嗯， 这种哈。然后呢，每年的话换芯儿的成本可能也得怎么也得几百块钱。怎么也得 几百， 最少吧，就几百块钱。然后你再算上加上五千块钱的这样一个水机， 嗯， 那就五千一年五千，就第一年就得5000多嘛。 对，第一年要高一 点。那就相当于如果用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形式的话，那五年的这个水我其实已经都用过来了。 用五年的水，你差不多那种的，你要花10000块钱吧。 对，哎，那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刚才您说的这种新型？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

中心，在各区文化馆有21个分中心。 嗯。 在这些志愿服务当中，应该说有这么一些好的项目值得非常推广，比方说首都图书馆，它有一个志愿服务项目叫做新月影院。 嗯。 就是让文化志愿者来为盲人朋友们讲电影，通过讲解让盲人朋友感知故事情节，来感受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 咱北京还有一个新木影院是吗？ 对，新木影院 我还曾经在那儿做过志愿者呢。 嗯， 也是给盲人朋友讲电影。 对。 嗯， 除了这种志愿服务之外，此外呢，在这个普及艺术、开展讲座，在这个推动公益事业方面，也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对，我他也活跃着志愿者的这样的身影。 他们能做些什么呢？ 比方说在影院，比方说在剧场，可以做这个引领员；比如说在博物馆做义务讲解员。 嗯， 在图书馆做借阅图书的服务。目前北京市注册的文化志愿者达到了34000人。 嗯， 志愿团队有334支。我也非常希望这个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怎么报名啊？ 报名。 对，我也想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啊。 他一是可以到各个区文化馆分中心去报名。 嗯， 也可以到北京群众艺术馆北京文化志愿者服务中心去报名。 嗯， 我们非常欢迎他的参加。 太好了。 你看，就在北京啊，各大博物馆啊，包括公共场所，有很多活跃的一批这志愿者队伍。 嗯， 他们分文不取，但他们的服务啊，特别让人家感觉啊，异彩纷呈。 嗯， 特别能体现咱们北京城市的底蕴和这种热情好客。 嗯， 所以我在想一下，咱们设施建设到位了之后，关键是组织人员啊，其实这个里面是至关重要。下面呢，我就向您介绍一位活跃在延庆乡村的一位农村的文化组织员。 这几天在康庄镇小峰营村的文体活动室里，村里的宣传文化组织员田秀琴正在组织村里的村民们排练舞蹈。虽然室外寒风凛冽，但在活动室里却是春意融融。临近春节，他们排练的节目将要登上村里举办的春晚。 嗯，我又在村里组织我们村的姐妹们，嗯，每天晚上排练舞蹈，还有快板，10多个节目吧。嗯，准备过年的时候奉献给我们村的村民，给他们来一个迎新年晚会。啊，为了村民的文艺生活，扩大生那个文艺活动啊，积极让他们来参与这个文化活动里边来。 村里有个像田秀琴这样的乡村文化领路人，村民们参与文体活动的热情也是逐年高涨。 小田儿吧，对这项工作吧，特别的上心也用心。嗯，我们大家呢，觉着有了这项活动吧，有了文化组织员，对我们这些个比较像我们吧，都属于进入老年化了。我都快60岁了，觉着有这活动呢，我觉着特别开心。 同样，在延庆镇郎庄村的文化活动室里，宣传文化组织员李玉强也正带领村舞蹈队的成员们排练着春晚节目。除了要组织好村里的文体活动，李玉强还负责村里的益民书屋和数字影厅等。 赶到这礼拜六、礼拜日孩子有空的时候，我们益民书屋也是全天开放。 宣传文化组织员的上岗，使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闲置、利用率不高的局面迅速改观。许多村原来冷冷清清的文化大院，现在红红火火，人气十足。沉寂的农村不仅活起来，而且活起来。 我看到他们，我就想起我一次这个旅行啊，在云南怒江，在傈僳族的聚居区，他们晚上给我们表演了一次什么呢？4声部合唱。就当你闭眼睛听的，你觉得这完全是专业社团，4个声部，而且交叉的那种，简直娴熟极了。 沉浸的人生啊！ 哎，对，你走到他们身边，你发现他们就是白天在地里啊，种土豆、种蔬菜的那些普通的农民。 嗯， 所以发现其实你看，你要农民要是没有人引导的时候，都比较害羞的嘛，不太敢去唱，不太敢去表演。